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3D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凡凡。 今天呢，我们在聊一个沉重的话题，是跟律师的权利保护有关系。那我们从前天的内地官方媒体可以看到有大篇幅的报道，说的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是一个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那根据不完全统计啊，我先说到前天为止的数量，内地的一共是有80多名律师被约谈，截至到了前天晚上有20多个人没有获释。那昨天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是被拘捕和约谈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7人。还有关部门呢，就说凭借着一份声援被捕律师王宇的100人联署名单来进行工作，被约谈者呢都被勒令不能对丰瑞律师事务所一案发声，也不少人获释之后呢，因为不听话，可能是对媒体说了一些当局觉得不该说的话，就再次被约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截至到了昨天早上8点钟，有107个人被刑事拘留、监视、居住或者约谈，其中85个人已经获得了释放。那这个事件呢，在内地的法学界、律师界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关注，甚至看到呢，有中国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像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忠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明轩，三位都是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们在7月12号在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20周年的公益论坛上面，他们呢就在呼吁尊重律师、支持律师、保护律师，强调律师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一环，如何对待律师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那这个新闻呢，我是昨天看到了财新网有发布一条链接，但是今天再去找已经被删除了， 对，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这个事儿在法学界影响非常非常的重大。我不知道凡凡有没有看最近央媒和这个像新华社、人民日报他们报道的这些， 对， 你就会对这种所谓的死磕派律师可能会有你的这个印象，有没有？ 我先是看了一些央视包括其他一些媒体做出来那个视频吧，然后把这个整个组织真的是以一个犯罪团伙的这么一个状态来曝光的，就是把他们整个组织的状况啊、几层啊，包括对他们这些所谓的涉嫌犯案的这些人员一些采访吧，然后都放到这个视频里。最开始听到这个新闻之后，我首先觉得挺震惊，怎么一下子就是上100号人，然后100多号人马上就被全部都被抓起来，而且这个形式也很古怪，就是有带走的、失联的、约谈的，然后传唤的，各种情况都有。 可能之前大家不会特别去留心什么叫做死磕派律师，是吧？ 对， 一提到死磕派律师，可能马上想到的词语是维权、是访民。那我先说说这个死磕派到底怎么来的。 好， 其实呢，当时呢是迟素生律师，这个是好几年前了，接了一个黎庆红案子。当时呢，他在接这个案子过程当中呢，表现的就是有别于过去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律师的形象，他会情绪非常的激动，他在抗辩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甚至在庭审过程当中呢是被下令驱逐出法庭，而且呢是在微博上面是相当的活跃。那么在2013年2月份的时候，有几位律师，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几位律师呢， 他们就所谓的在这个黎庆红案当中死磕过。在江西办理另外一个案子叫做桂松案的时候，司伟江律师是在上海的一位律师，他呢就发了一条微博，戏称啊，是你们死磕这帮人又去搞新案子了，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哎，于是从此之后 就 真的是大家管他们这帮可能是风格比较接近的这帮律师叫做死磕派律师。于是我们看到之后几年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在中国的律师界里面，死磕派可以说是掀起了很多很多的舆论的热点。比如说我们之前谈过好几次的庆安的枪击案，也是因为呢几个死磕派律师的介入，然后呢要给徐春和的母亲做代理，在社会上掀起了可能是官方的组织并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热点的发酵，会觉得非常具有煽动性。再联系哈，这次官媒他报道的认为他们死磕派的这个圈子里面一些具体的组织形式，就说到他们这个圈子呢分成组织核心层，像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世峰、行政助理刘四新，还有律师黄立群，还有包括这个策划行动层，还有这个跟风参与层。就是说呢，除了维权的律师、推手、访民，这个圈子里呢还有很多个其他的角色，有人负责拍摄现场情况，第一时间发微信，有人就专门整理发到境外网站，随后呢在一些网络大 V 进行转发评论，从而呢就会给当地政府造成一个舆论的压力。那看到官媒的他的这个报道呢，就显示说他们是用一种大串联的这么一个方式，非常的有组织性，而且呢分工非常的明确，所以呢给人感觉上呢这是一个动机不纯或者目的不纯，甚至我们直接说已经是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一些影响的，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去帮别人维权这么一个圈子。 对， 是不是 就给大家感觉好像是一个专门的有组织针对社会然后出来闹事儿的这么一个组织。 而且呢他这个惯用的手法哈还有这个作风问题，就说周世峰跟至少五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呢这个形式我们也看得多了，从薛蛮子啊电视上认罪，像沈浩啊这些个人，我先把你扳倒还没完，我再把你再踩一脚，踩到你不能翻身。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完之后哈，说实话也会有一些觉得不太对劲的地方。如果真的是你要抓捕的话，首先是以什么原因去抓捕他，你正当的理由是什么，你的程序到底对不对，那再一个抓捕之后是不是应该先庭审，一切是法庭说了算，你媒体似乎不应该在事情出发的时候就充当这个审判的角色。那再一个呢，现在只是一面的听到这些媒体对于所谓死磕派律师的负面的这些信息的报道，那么他们自己内部的人士又是怎么样看待外界对他们的这些指摘，全部属实吗？或者这样的指摘会不会更多的是舆论宣传的目的？有什么是我们大众现在不知道的一些细节？我们找到一位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他呢是这个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的王胜生律师。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这位王胜生律师是怎么样来理解这次他的很多律师同行被抓的一个新闻，他认为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抓捕，到底是为什么他们被带走，而且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待遇呢？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都不知道说具体说比如这个行动中一开始先要抓哪些人，或者是先要带哪些人过去做笔录去询问，接下来要做哪批人，之后又怎么分，我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而且说为什么要有一些人是可以去直接去下了拘留通知书的，有一些是到现在没有消息的，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说为什么是这样状况，因为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理由。 嗯，就如果说您是做律师的，如果正常的他要抓捕一个律师，他应该走什么程序？ 他不是首先他要带他走的时候他要告诉他这是传话还是干什么，而且要传话也要告诉室友你因为什么事我要传话，你传话了之后你要继续扣押他，那你要出拘留通知书，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如果行政拘留是涉嫌了什么呢，一个治安管理的事件，如果是刑事的拘留那涉嫌了什么犯罪，你都要告知的。而且呢在拘留这一块的话超过24小时要通知家属的。 必须书面通知家属的。 嗯嗯。那现在我们只能从官方的这些媒体上看到一些信息披露，比如说讲到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像周世峰、刘思欣、黄立群、王宇、王全章，在新闻里面写的，他们就是从2012年7月以来组织策划炒作40多起的敏感案件的这个事件，说他们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他这个理由，您觉得是不是直接导致他们几个被刑事拘留的最终的原因？ 我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最看到最新的消息，像比如这个人物周世峰，他的家属已经委托了就是这个杨金柱律师做周世峰的辩护人。 嗯， 但是呢，关键是媒体上说他是涉嫌的是这些问题，是吧？ 嗯， 但其实他的家属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刑事拘留通知书，并没有告知罪名，也没有告知他到底被关押在哪里。 嗯， 所以呢，媒体上说的是个东西，我们没有书面的东西，连家属都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媒体上说了这个这些信息，我们无从核实。 嗯， 而且连他就是媒体已经很快的发布了这个消息，但实际的真实的一个刑事的一个认定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书面的证据材料，一个都没有。 嗯，那你有看到像新华社他们发布的文字的信息吗？就是这些新闻讲的还很多细节，就是怎么样去进行炒作，怎么样去组织这些访民，然后再怎么样进行所谓的即时通讯的串联。我想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官媒这些报道，那跟你们掌握的消息，它有什么出入吗？ 首先我没有去，我真的没有去读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律师在平时做案件的时候，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有司机关呀，或者是我们的领导啊，或者其他人告诫说，你要恪守我们的法治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在未经法院审判之前，你不得就定他为有罪。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得就是做有罪的一个宣传或者是推定。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用媒体进行宣传来干扰司法。 嗯， 再一个就是说不要在案件公开审理之前就把案情给公布，这样是等于泄露国家秘密罪。 嗯嗯， 所以呢，我们一直以这个为准绳，从来都没有敢于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仅仅就是这么快速的几十个小时之内，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然后呢，就媒体上就一下子出来了这么多的信息，关于这些人就是指控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 嗯， 但其实说指控他们犯罪的东西呢，连家属连收到任何的法律程序都没有履行，家属都没有收到说他具体涉嫌了什么罪。你如果是涉个事实，你也要等到司法上去，经过这些事实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核实的，因为只有到法庭程序的时候，你所讲的一切的指控是需要去质证的，去核实的，核实它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是现在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去对这个文章的内容进行一个很认真、很尊重他的一个态度去读它呢？我没有办法。 嗯，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位律师哈，你有没有跟他们有比较密切的这个交往？在跟他们交往甚至是合作办案的过程当中，他们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我不认识周世峰律师，但我见过王宇律师，我见过几次王宇律师。我跟他的交往当中，我非常敬佩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他其实很坦诚，而且是一个不计小节的人。他在平时的生活中会很无私跟大家做帮助，而且我看到的是他每做的每个案件他很拼。所以有一次我还说，我说王律师您知道吗，我特别敬佩您，因为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您，我永远成不了您，因为我有的时候就很懒惰，或者是我觉得我成不了那么多的压力，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每天都在这些案件上来奔波，而且在每一个案件中我都需要抗争，在每一个环节我都需要抗争，我说我都很累很累的。他说我也是慢慢的习惯了吧，再加上在这些过程中，他说你做多了你就知道，在这些过程中你才有收获到更多的，虽然钱不多，但是你收获到了很多的一种价值，然后你就不再想去，他说你做了太多的就是这种事情，你就觉得说 你再去做一个普通的，比如说他是有罪的人，你给他做罪行辩护，你就会觉得这个没有特别多的意义了。你只想给一个很冤屈的人，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无罪的人，去给他去奔波，因为这样的话他觉得说我救了一个人，我哪怕是我没救得成，但我努力了。他说这个是一种很更好的一种价值，的确是这样。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通过官媒的这些信息哈，就发现他们怎么描述这些死磕律师呢？说他们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且幕后指使挑头的滋事骨干组织访民在庭外往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件的直接推动力。也举了像王宇律师具体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他在苏州范木根的案件当中就在网上发帖说他故意歪曲案情，很多人盲从跟进，开庭的时候呢，法院前聚集的数百个人声援围观，庭审中呢，王宇大闹法庭，甚至被当场带离，然后呢，他在庭外跟访民互动，一起打横幅喊口号，引来更多人的围观和制造影响。我想知道这些能在您那儿印证吗？ 因为我没有参与，我不是很清楚，但我能够给您提的几个醒是这样。首先您要看范木根案为什么是一个敏感案件，因为它是牵涉到一个在强拆暴力的问题。当暴力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权利去自卫？范木根是一个退伍的老兵，如果你即使是你以前是保卫过这个国家，但是你退伍的时候，你能不能保卫你自己的房子和你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就是王宇律师不代理，他为什么是一个敏感案件？他让那么多人一下子很惊惧，一下子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是因为王宇律师进入这个敏感案件是这样呢，还是说其他律师要做的话会不一样呢？我不认为是说是王宇律师和其他律师做有什么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案件，任何一个律师做的话，他遭遇的都可能是王宇律师遭遇的那些情况。难道王宇律师做这个案件中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吗？一切都是很顺利的话，他干嘛是还需要去到那法庭？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事件之所以是称为它是一个敏感案件，那么就是因为它的社会的影响性和大家对它的反应性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人也好，其他的人去关注它，甚至去要求旁听，您觉得这是一个律师能做到的呢？还是说一个民众他就是基于这种案件的一个敏感性，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他成了敏感性，他之所以能成为敏感性就是他的关注度高，再加上那些细节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做评论。我只看到的是他的每一次的呼吁是因为他受到了阻拦，他的一个正当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他没有办法继续再行使他的辩护权，他没有办法去把他的辩护权给充分的发挥出来。 我理解您的意思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能有正常的辩护 的 一些技巧，我肯定不会用这些。 不会是说自己吃了饱了饭没劲干没事干了要去磕。没有人是这样的。 嗯 因为磕是需要花费你精力时间，而且你是带着风险的。你问问别的人，你问他，他有即使是给他再多的钱，他愿意去磕吗？ 所以很多人也会再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难，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你想想，就是有些人当他说这个律师是那个好像就是说为了一些经济利益啊或者是名誉的时候，我每次先问他，给你钱你去做吗？你愿意去做吗？你愿意花那么大的精力时间还有风险去为你的一点点小小的权利去抗争吗？你去吗？而且他们没抗争的时候并不想成为名人，他们只是想着说我需要抗争，我已经很无奈，我这样抗争下去也还没有效果，但是呢他依然坚持说下一次遇到这个我还是要抗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抗争，这个事情将永远，这个权益将没有，永远不被尊重。那抗争了之后，我们不保证说它结果就会变好，但是至少它是一丝希望，是一丝改变的希望。 但是现在官方他们怎么描述他们的目的呢？说就是为了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 这种炒作模式之下，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利可图。说对律师而言呢，他们本来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介入之后呢，事件案件的关注度就会更高，社会影响就更大，律师呢就会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还能够挣这个代理费。这种定性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很污蔑这些律师。就像我个人而言，如果是我能够正常进行的，我当然愿意和和气气，很相互尊重的跟别人进行交往。每一次我要是认真的想去，我生气的时候，我想去抗争的时候，我很累，我非常累。而且你代理的这些案件中，律师费是很低的，是很低，你收获的只是一个价值。还有就是这群律师他本身他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就是说就是在平时的生活里他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是个正直的人。至于所谓的那些名和利，我没有看到说是因为他做了这些案件当中他的收费提高了，我没有看得到。 这些代理费您能透露吗？比如说像范木根的案件这种层级和性质的。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我想的是可能是当时那个案件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募集了一部分费用给王女律师的，因为范木根他们家庭也一般的，没有太多的代理费的。我记得是中间有一次是没有，好像是因为中间有其他律师有事，在找说要去探望另外一个跟他有点类似的，去给他做代理律师，说没有费用，愿意在我们群里在问说。谁有时间吗？大家能够抽点时间，就是免费过去一下。将来如果是能筹集一些费用的话，把大家的路费给报销。一个叫范早根的吧，好像是。当时还有人问过我说：“王律师，您年轻一点，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就是有点时间过去去，就是会见他一下？因为现在没有费用，我们没办法支付费用，但您先去会见一下，先自垫着。到时候我们能筹集一些的话，把路费报销。”其实很多案件，这样的案件我们做的是，有的是一个律师他能够有权利带，就是有权有精力和时间能做完。其他的时候你看是分拨去会见呀、啊、分拨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费用。 好，这个呢相当于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哈告诉我们跟这次案件相关的其他方面的事实。如果他说的是事实的话，那王律师他是觉得他们是非常刚正不阿的人、那因为是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一些途径去达到他们的辩护的这个诉求，所以才会去诉诸看上去风险性更强的死磕的一些做法。那当然了，可能你会不会被他说服，认为他本来就是都是死磕派的，他们是一派的，当然会尽量的说出对死磕派有利的他认为的是事实和观点。没关系，就是这我们是提供另外的一些层面的事实供大家一起去综合的评判和参考。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不如再请一位专家，他呢既不是死磕，如果说他是完全传统正统的这个律师，我不知道算不算哈，因为他也代理过一些在全国很轰动的一些大的案子，比如说张高平叔侄案在浙江。接下来这位律师呢是阮方明律师，他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跟这些死磕派律师有过很多次的照面，甚至在一个庭审的现场是一起出现过。那我们来听听阮方明教授他是怎么样看待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大规模的一次抓捕，他的理解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应当这样子看，在某些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关确实做得不像话，就是严重背离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是自行其事，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也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走。那么仅仅是靠一两个人的比如说正常的呼吁，包括律师在法定的程序的范围之内途径上走，根本就不能撼动这些就完全无视法律规定的这些地方官员包括司法官员的他们的这种非法的行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串联一气 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力量，确实能够达到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地方官员某种震慑作用，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一种串联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啊，一直是比较敏感的，就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一直认为，一旦是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历来是被执政集团是视为大敌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有组织活动将可能成为对抗整个国家以及现行体制的成为一个反对力量。所以呢，往往从政治的层面去考虑，就不能允许这样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他宁肯接受这种分散的小范围的不能形成激烈对抗的这样的一种反抗的行为，但是绝不能接受尤其是全国范围之内的这个有组织的对抗性的行为，这个就往往要把它上升到敌对势力从政治层面来认识了，所以往往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也认为有那么一部分律师，当然数量是很少的，他们有些做法过于偏激，甚至本身可能就是以不法的行为来对抗某些地方长官以及司法官员的不法行为，所以以不法对不法，你本身就留下了被打击、被司法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口实啊。我个人也碰到过，就是在某些场合也碰到过一些所谓的死磕派律师，他们有些言语是不加任何节制的，说话也是乱说的，是应当受到法律，当然是程度不同吧，要根据他的言行的不同，触犯法律的不同，那么应当受到法律也是程度不同的处理的。当然我就是前面也讲了，你这次一下抓这么多律师，是不是每个律师都触犯了刑法呢？我觉得不见得，里面很可能有些是存在着抓错的可能的，他们也有在某些时候做的也有对的地方吗？比如说他们为有一些老百姓维权，是吧，现在不是叫他们是维权律师吗？有些老百姓多年受到侵权的行为在当地无法得到解决，不断地进行上访，一直上访到最高层，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的行政体制、信访体制都是把他们的上访的材料层层的又转回去了，所以使得他们的上访呢虽然是费尽了精力也劳而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寻求某些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就是死磕律师，那么这些死磕律师呢也知道按照正常的途径去上访去申诉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们采取了这样子一种他们认为是可以引起全国媒体、全国公众关注的，给地方造成压力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做法，可以扭转乾坤，所以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就觉得也是因为中国它太特殊的一个司法的环境和土壤，才会造就出有一帮死磕律师的诞生。那死磕律师他们的这种命运和他们现在遭遇到的情况，是不是也正正反映了现在刑辩律师的困境呢？ 问题也就在这儿啊，你作为律师，你深知你这个律师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律师肯定不管这个立法是多么的不完善，你律师本身应当在法律框架之内以合法的手段、合法的途径来帮助当事人维权，或者说 即便用抗争的话，那么你也应当用合法的手段，依循合法的程序，向那些不合法的地方官员，包括司法官员进行抗争。那么如果你选择了一种不合法的，那么本身自己就冒触犯法律的极大的风险了，这是不可取的。 我想知道哈，就是您在跟这些死磕派律师接触的过程当中，您目睹了他们用过什么样的，您觉得他可能不合法或者也不合规矩的这些做法呢？ 我就说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开庭的时候，我不点名啊，就是有两个在国内还是有名气的死磕派律师，可能要发言，那么审判长呢阻止他。阻止他一个律师就说了，我看你要坐到下面去了。另外一个律师又要发言了，审判长又阻止他了。那么然后那个律师又说，我看你真的要坐到下面去了。那么审判长阻止，不管他有没有道理，按照法律的规定，审判长在整个法庭审理当中，他是居于指挥者的地位的，他可以允许你发言，那么也可以不允许你发言。如果你一次阻止，你可以再次要求；如果他再阻止你的话，哪怕是三次吧，那么你也只能服从呀。你说的那个话本身和他阻止你发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这是对审判长个人是一种侮辱，也是藐视法庭，我想在西方也是不会允许的。那我这仅仅就举这么个例子啊，还有最近出来的很多什么在法院门口拉横幅啊，身上挂什么标语等等，这些啊其实都不是律师能干的。 嗯，但是他们会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引起任何的关注，也根本达不到他们希望维权的效果。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所以现在很多维权律师最终实际上走向了政治律师。 嗯， 那么政治律师和法律的律师，他的职能是有区别的。法律的律师，你肯定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要以合法的手段、合法的程序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如果一旦走向政治律师，那实际上是抛开现行的法律，就完全认为现行的法律框架是根本不行的。那么因此要从整个社会体制上来进行否定，要重建新的法律框架，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本身就和现行的社会体制形成尖锐的对抗。我想这次打击无非上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的。这一次是公安部统一组织的，所以他是从国家层面来开展的这么一个活动，已经上升到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了。 死磕派律师已经有这么大气候了吗？都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 也许他们认为没有，但是这一次是上层动手的，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哪怕是拔高了，他们认识的肯定比我们要严重的多。因为全国性的串联，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既然是有组织的活动，现行的体制就最怕是有组织的活动。 嗯，我看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哈，就是连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江平教授这样的人马都出来了，说要维护律师的权利。您觉得他们这样的表态对事件的解决有用吗？ 我觉得没有用，因为实际上就是你到底是仅仅是从法律上认识这件事情，还是从政治上认识这件事情。所以在中国始终纠缠不清的就是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啊。如果说仅仅是在法律的层面，我想呢还能分出一个合法与非法、不犯罪和犯罪，但是一旦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如果说在政治层面认为你这个有组织的活动 如果不给他重视的话，一旦蔓延下去，将会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出来了，将会极大的威胁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所以必须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我就是这么看。 嗯嗯，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接下来对于刑辩律师的命运前途会有什么影响吗？ 对刑辩律师的问题，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按照我刚才讲的，你作为一个个体的律师，你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你遵循法律的程序，运用法律的规则来为你的个别当事人进行刑事辩护，对你个人安危绝对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尽管可能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也许不少案件达不到你应有的辩护效果，但是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随便把律师给抓起来这种情况。但是你一旦用那种非法律的抗争手段集合起来，要搞有组织活动，那你自己就站到这个政体的对立面去了，所以你就变成犯罪嫌疑人。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访问呢，是出自于我跟阮方明教授的对话，他呢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刑辩律师。那听得出来哈，他对于死磕派律师在法庭内外的很多种做法，他是并不赞同，但是呢又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也是中国现在律师界法律界面对的现实，他才会导致有这么一群这样行事风格的律师出现。他更加清醒地告诉了我们，指出了为什么他们这次会被抓，非常符合当下的逻辑，因为很多时候呢，它不是法律的问题，它上升到国家安全，那它就是政治的问题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一位最擅长分析现在政治局势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来请他分析，死磕派律师真的已经到了这种有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地步了吗？那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势，令到高层觉得我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来抓捕律师，不管他可能会对中国的司法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三立华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们紧接着呢就来听听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啊，帮我们分析那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令到高层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在国安法公布的时候，我就在讲，我说国安法公布以后肯定会找某些案例来开刀，但是呢我没有想到呢，就是说选择的对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拿出来示众的对象居然是所谓的死磕派律师。那么这个呢我想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一个呢，现在可能从心态上，政权现在非常缺乏安全感，所以呢他很容易把任何的冒犯或者任何的这种对抗性的博弈都视为是一种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呢，特别害怕比如像 NGO， 他就认为是颜色革命的这个策源地，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律师转变成社会活动家或者政治活动家，那么他们可能也认为就是这些死磕派律师，他们事实上啊，当然他可能没有明说他是在阻挡，但是我们其实看这个因为这次事件出来以后，也有人认为说这就是这个大陆版的美丽岛事件。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美丽岛事件，那这个抓了很多律师啊， 几个也进行了审判，但是后来这些人就变成了这个今天的民进党啊。 嗯， 那么是不是这些律师他们所从事的已经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这个法律活动呢？我个人的观察是他们可能游走在这个边际上，但是呢，那个如果说你要用一种政治的考量，然后又用法律来这个认定他就是从事了政治活动，这个呢好像证据还不足。政治色彩比较严重的一点啊，就是中央电视台 CCTV 又搞这种媒体审判啊，这个呢其实让人很反感。就是这个案子还没有一个定论，连这个法律程序都没有走完，只是公安机关把他们这个刑拘了，或者是谈话了、喝茶了，你就把这个案件的性质通过媒体的方式来定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微博居然还转了这个 CCTV 的这样的报道，说明这个最高法院他现在居然是跟着媒体审判在走，其实这也是政治啊。如果这个你的司法是独立的，你的是独立进行审判的，那么在这个案子没有这个真相还没有搞清楚，审理都没有开始的时候，你最高法院的微博就做这样的转这样的帖子，做这样的定性，那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很难有司法公正啊。这个对最高领导人一再强调的这个依法治国来讲啊，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基于此，我觉得就是任何的对于案件的判断都应该是在事实调查清楚啊，案情审理清楚以后，你再做这样的表述啊，你或者你再做出这样的报道或者结论。但是这个媒体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让人这个无法接受的东西。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做，一个呢，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背后，当然说公安部啊，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啊，他们可能在这里头是有一个主导的角色。这个主导的角色就是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假想敌来这个证明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政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其实国家安全我认为并没有受到威胁，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颠覆中国，但是呢他可能这个政权感到有威胁，他认为有人可能会颠覆这个政权。但其实我认为现在任何这个政治势力，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都没有力量能够颠覆这个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执政地位。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在现在这么一种强力的维稳的形势下，这种想法其实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一种想法。 好，听了张老师的从政治层面的解读，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听完了这个张老师说的之后，我们反而对这个死磕派律师为什么磕这个原因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吧。就是从以往来看，可能很多冤假错案中就有这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所以产生了这些错案，是有这种先例在，这个大家也不用避讳， 没错。 但是 所以就是到现在哈，我们更加需要认清的事实是谁都没有，包括官媒他们在文章里面都讲到过，是因为对政府不满，对现实不满，所以呢去进行一些他们认为是干扰社会秩序的这样一些发泄。但是你要想，你把所有的发泄过这些不满的律师或者访民抓起来，不满它并不会消失，反倒是你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回应和正视现在的这些不满，这才能够防止因为这次的抓捕事件可能导致有更多认为说你这不符合程序啊，你本身是不是在对于法治的一种破坏啊，导致这种可能因此会出现的对于政府的这种信誉的不满意，甚至可能会加剧矛盾，会加剧大家的不满，这都非常难说。所以看上去现在表面上你可能是能够打压一批 可能反对声音比较大的一些意见人士也好，维权人士也好，律师也好，但是被打下去的这些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再冒出来，你的这个负面影响你怎么样去肃清呢？这种信誉和民心你怎么样去挽回呢？ 而且在这个刑事案件中，这个被告律师他本身和这个司法机关的地位就不会像民事案件中原告和被告律师地位那么平等吧。 没错， 就包括我今天早上还有问一下我学法律系的一些同学，他有说就是在他们同届的毕业生，当然我指的是咱们 都不去当律师了对吧， 不，特别是这个叫叫刑辩律师，他是同一届中没有听说过有人的毕业之后愿意做这样，对对对， 所以这真的是像高明轩教授所言，北师大的教授讲到哈，他说律师他可能是更加弱势的，他也非常同情现在律师遭遇到的很多的这个困难，也敬佩他们，敬重他们，他们冲破了很多困难，但是接下来律师呢要自己挺起胸膛勇于前进，因为他们是法治的力量，法治是离不开他们的。 对， 好，所以呢这个事件我相信接下来还会再继续发酵，那到底会怎么样解决，可能他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平息下去，但是平息下去真的代表法治进步了吗？真的代表问题解决吗？真的代表我们有完全落实到依法治国吗？我相信路还长着呢。 对， 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谢谢凡凡做客三点化新闻，我是凡素， 我是凡凡， 拜 拜。 拜 拜。